请注意识别商家，看清商品描述，切勿贪图便宜。网络消费，诚信第一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。今天下午气温15度，多云渐晴，偏东风2-3/4级。今天的最高温度将达到14度，有轻度污染，请您注意防护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姚叔走后，刘太平派人紧盯着他们，生怕这些个人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儿来，并在当天到燕京行宫雅鲁瓦赤府内报告。雅鲁瓦赤正坐在椅子上品着茶，跟前站着几个侍女。一个侍卫进来施礼说：大段事官刘太平千户长求见。雅鲁瓦赤说：叫他进来。这一旁的侍女赶紧退出。刘太平进来施礼说：大人，我看见了一个人。 谁呀？ 姚叔。雅鲁瓦赤就是一惊，坐直了身子。这个人曾经几番和自己作对，原以为后来识相的走了，没成想这回又回来了。雅鲁瓦赤确认道： 就是行宫秘书郎姚叔。 正是。 我知道他几年前就辞官走了，他怎么又回来了？ 大人，他这一次打扮成商人的模样，还有4个半袋，说是贩皮货维持生计的。 他可是个丧门星啊，当年在行宫任秘书郎时，向窝阔台大汗进谗言诬陷我，让大汗申斥我，又惩罚我，差点让我丢了官。他住哪儿了？ 住在东城门外的德安客栈。 好，你马上带人去，把他以盗贼之名抓起来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 在燕京德安客栈房内，屋中点着油灯，灯光如豆。姚叔和董小阳等4个人围桌而坐，吃着东西。姚叔神秘小声地说： 今天在北城门遇到的那位军官叫刘太平，是燕京守军的千副长。今儿个好一顿盘问我，他肯定起了疑心，我们必须防备。吃完饭后，你们2个人一组值夜，不得有误。 董小阳说：是，大人放心。话刚说完，屋外就有动静传来，4个侍卫身手敏捷，抽出了刀。突然门被撞开， 冲进来十几个军卒，亮着刀，虎视眈眈。四个侍卫亮着刀护住姚叔。刘太平拨开军卒走进来，冷笑道：嘿，我说这皮货商的刀还真不错嘛。姚叔走上前说：刘将军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姚叔，你当过秘书郎，难道你不知道燕京行营重地，平民不得带刀吗？嗯，现在你有违禁令，来呀，把他们都给我带走。董小阳等四名侍卫上前拦住，董小阳厉声断喝：谁敢动手，忽必烈大王令牌在此，我们是忽必烈大王府侍卫。董小阳边说边亮出了令牌。刘太平闻听就是一惊，沉吟一下，随即大声说：大胆狂徒，胆敢冒充大王的侍卫，上啊，把他们都给我拿下。军卒们一拥而上，董小阳施展神威，挥刀早就砍翻两个。刘太平是大怒，喊道：上啊，刀给我砍了。董小阳大声说道：快保护姚大人从后边走，我挡住他们。一个侍卫一掌拍开后窗户，把姚叔扶上窗台，姚叔跳了下去，一个侍卫也跟着跳了出去，剩下董小阳和另外两名侍卫与刘太平的军卒是混战在一处，寡不敌众，两名侍卫被刘太平的军卒砍死。很快董小阳也是身中数刀，浑身是血，一纵身从窗户跳了出去，刘太平的军卒们连忙追了过去。姚叔在侍卫的搀扶下拼命地奔跑，后边的追兵追得也非常的紧。二人来到一青砖门楼处，姚叔仰头看了一下门楼，写着豆腐二字，赶紧跑上台阶敲门。门里出来一个仆人，睡眼惺忪地打着哈欠： 哎，干什么呀，这深更半夜撞门的。 姚叔与侍卫一下闪进门里，迅速关上门，门卫刚要喊，被这侍卫一下捂住了嘴巴，刀架脖子上。姚叔在门卫耳边轻轻地说：快去告诉你主窦墨，快来救姚叔。侍卫放开门卫，门卫是迅速往里边跑。追兵追到门口，见人没了，两个军卒便上台阶去敲门，无人回应。这时刘太平走了过来，抬头一看，门匾之上豆腐两个大字，继续敲门。门打开了，守门人伸着懒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说： 干什么呀，这是深更半夜的。 军卒一把推开他就往里走，一个军卒把刀架在他脖子上：瞎嚷嚷什么，刚才是不是进来两个人？ 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么晚这哪有人呢。 刘太平等人就往里走，窦墨披着睡衣从里面走出来，慢声慢语地说： 什么人这么大胆，大呼小叫，让老夫不得安睡。 刘太平说：你是这家主人？窦墨答道： 不是这家主人，我住在这儿，难道盗匪闯进来不成？这位将军，你是哪位？ 刘太平说： 我乃燕京行营守卫军千户长刘太平。 窦墨说： 你作为守卫军千夫长，应该懂得深更半夜擅闯民宅是违法的吗？ 刘太平说： 嘿嘿，你倒问起我来了， 我且问你，刚才有两个盗匪跑进你院里来了，我们要搜查。窦墨冷笑说，哼，你搜查我的府，我看你够不够资格。刘太平拔出了刀说，够不够资格，你得问他。窦墨一看是哈哈大笑，我见过丘八鲁莽，没见过你这么鲁莽的。刘太平闻听大怒，举起刀大喝一声，我砍了你。窦墨十分从容地说道，且慢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说着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，打开对着刘太平说，你仔细看看这是什么。刘太平上前仔细瞅了瞅，只见纸上单书，窝阔台韩敕令，如是之府兵卒不得入。刘太平一看是倒吸一口凉气，把刀插入刀鞘室里。窦学士，在下追赶两个盗匪，到了贵府，因职责所系不得不叩门打扰，还请窦学士见谅。窦墨说，刘将军，你也是为大汗效命，不必客气了。刘太平说，窦学士，刘某告辞了。说完领着士兵们走了出去，还不时地回头向院子内查看着。刘太平没有捉的姚叔，心中害怕，但是又没办法，还是要回雅鲁瓦赤处复命。到了雅鲁瓦赤府衙，胆战心惊地站在一侧，满脸惶恐。雅鲁瓦赤怒斥，你们那么多人，就没抓住那五个人，而且那姚叔可是一个连缚鸡之力都没有的一介书生，你们啊，真是一群饭桶。刘太平说，大人，那个亮出忽必烈大王令牌的侍卫身手不凡，我们守卫军十几个人到不了他跟前，他虽然受了伤，但是也跑了。雅鲁瓦赤说，这件事让你给搞砸了，他如果真带有忽必烈大王的令牌，那来头就不小。我们当着大王令牌杀了他的侍卫秦军，那可是死罪呀，你知道吗？你刘太平惊道，大人，那怎么办呢？昨天晚上你亲眼看见他们进了窦府了？他们到那一条巷子，人就突然不见了，那不进他们家，进谁家呀？而且这窦墨怎么就拿出敕令丹书了呢？这不奇怪吗？这， 哼，这个窦墨也是一个马粪堆里的石头，又丑又硬。我听说在哈拉和林城时，忽必烈大王就爱跟那些什么和尚道士儒士们来来往往的，现在到了金莲川，总领漠南军国重视，这更是跟他们打得火热。大人，您快拿个主意啊！道士， 哼，我是大汗任命的燕京路段事官，客税总管，没有大汗的敕令，谁敢动我？你不必着急，你多派兵丁在城内搜捕，见到他们立刻杀掉，把尸首沉入河底，让他们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听明白了吗？ 刘太平狠狠咬了咬牙答道， 明白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燕京城一巷内，董小阳浑身是血，踉踉跄跄地走着，终于是支撑不住摔倒在地，挣扎了几下还是没有站起来。满天星斗眨着清冷的眼睛，这时一老一少两个乞丐东张西望地走了过来，看见躺在路边的董小阳。老乞丐说：哎，又是一个饿死鬼呀。小乞丐好奇地俯身瞅了瞅说： 哎呀，血。 老乞丐好奇地凑前俯身瞅了瞅说： 哎呦，被人杀了，可惜呀，又是个少年。这什么深仇大恨，把一个少年给杀了，还杀得这么惨。走吧，赵三儿。 一老一少继续往前走，这时董小阳忍不住呻吟了一下。小乞丐说： 爷，那人还叫疼呢。 老乞丐催促道： 走，别管他，他又给不了我们吃的。 小乞丐不管，回过身来，来到董小阳身边蹲下说： 你醒了？ 董小阳瞅着他，以微弱的声音说道： 给我一口水喝。 小乞丐说： 爷，他要水喝。 老乞丐说： 这深更半夜的，上哪儿弄水喝？你等着。 老乞丐从怀中掏出了一只碗，转过身去往这碗里尿了一碗，端过来说： 给。 小乞丐扶着董小阳的头，把这一碗尿给他灌了下去。董小阳呛得咳嗽起来，老乞丐拍着手笑： 哈哈哈哈，你喝的是龙王的尿，强身健体，包治百病，哈哈哈哈。 董小阳挣扎着坐起来说： 谢小兄弟，能扶我站起来吗？ 小乞丐点了一下头，扶着董小阳站起身来。董小阳跌跌撞撞往前走，没走几步又跌倒在地上挣扎。老乞丐走过来摇头晃脑地说： 哎呀，算我俩倒霉，走，扶他去咱们的金銮殿吧。 二人是一左一右扶起董小阳往前走，一直来到了一个干涸的桥洞下。二人把董小阳放到麦秸秆上，老乞丐嘻嘻笑着说： 嘿，你瞅瞅我这个金銮殿怎么样啊？铺的是金穗，屋顶是玉做的，看你这模样肯定是富贵人家的子孙，没住过这么好的宫殿吧？啊，造化了你！ 董小阳活动着身体，忍着痛说： 给我弄点吃的吧。 老乞丐说： 嘿嘿，你还真赖上我们了，昨晚上喝了一壶热热的龙尿，你还没给钱呢。哦，今儿个又要吃的，别着急，赵三儿给你弄去了。来，我先给你治治伤。 老乞丐凑到董小阳跟前，扒开他的衣服，看着肩膀上的伤。这伤口足有5寸长，肉都翻裂着。老乞丐倒吸一口凉气： 哎呦，这一刀砍得好手劲儿啊，这真的是要要你的命啊。 董小阳说： 我命大，他们要不了我的命。 嘿嘿， 煮熟的鸭子你还嘴硬，你这也就是摊上我了，要不然你这条胳膊都保不住。哼，别说了，你们这些当官的，今儿你打我，明儿我打你，都不知道为了什么，打得我们这老百姓啊都没法活。 董小阳皱了一下眉头说， 你不给治就算了，哪儿那么多废话。 董小阳还想站起来，老乞丐说， 嘿嘿嘿，我救了你一命啊，哦，我说两句还不行啊？不用你救，我走人。好好好好，算你有种，算我欠你的，我给你治，我给你治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忍着点痛，闭上眼睛，别过脸去。 董小阳不听，反盯着老乞丐。老乞丐着急说， 快闭上啊，哦，我要想害你还等到现在啊。 哼，谅你也不敢，我就睁着眼，你怎么治我都忍着。 嘿呦，你这个人啊，这叫我怎么办？这是。 董小阳突然一把抓住老乞丐的手，厉声说， 快给我治伤。哎呦，爷们儿，轻点轻点。哦，哎呀，我是想用尿冲你的伤把毒冲掉，所以说让你闭上眼睛别过脸去。原来是这样，这有什么，冲吧。这不不雅观吗？不是。 老乞丐边说边做动作， 哎呦，这尿不出来这个。 董小阳厉声道， 快冲。 老乞丐吓得一激灵，这尿滋在他的伤口上四溅，然后又从破衣袋里掏出了一个纸包，打开，这是黄颜色的药粉，往伤口上撒着药粉，边撒边说， 这药啊，你们富贵人家那是绝对没有，这是马粪堆上长的臭蘑菇，它呢也叫马粪包。 敷了药粉，又撕下自己蓝缕衣身上的布条给它包扎了。这时小乞丐赵三儿跑了回来，手里拎着一个破袋，蹦蹦跳跳的。小乞丐举着石袋说， 爷，你看这些够咱仨吃一天的了。 老乞丐接过袋子，打开铺了一块破布，上面摆着烧鸡、酱牛肉、煮鸡蛋等吃的。老乞丐撕下一个鸡腿递给董小阳， 吃，小老爷们儿不收你的饭钱。 董小阳接过来，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。过了几天，董小阳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又叫老乞丐买了新的衣服换上。这一天，董小阳跟老乞丐和小乞丐赵三说， 我待了几天了，身上还有事，不能再耽搁了。还有件事需要你们帮忙，事成之后肯定不会亏待你们。你们二位在前边走，我在几十步外跟着你们。到了行宫府衙门口，遇见官兵，你们就跟他们纠缠，我就可以动手了。还有，无论如何，明日午后三刻在这里等我，记住了。 说完，三个人走出桥洞，向城中心走去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-5期，作者巴根。